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感应篇第61段：蛇飞逐走，发疾惊妻，田悦覆巢，双胎破卵。呢段是恶报的第四个段落，杀生之恶。飞是飞鸟，走是兽类，疾是还未出生的小动物，妻是栖息，好像雀仔栖息在树枝，兽栖息在洞穴。双胎破卵，胎是走兽，卵是飞禽。杀生，古时候过游牧生活，亦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所以在中国古圣先王打猎的时候就网开三面，这种是仁慈，绝对不是将那些禽兽一网打尽，那种心行为太残忍了，所以他网开三面。人一定要有慈悲心，绝对不要杀害任何动物。我们自己切身处地想下，人家伤害我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人家杀害我们的亲属，甚至杀害我们自己身体，绝对会怀着深仇大恨、报复的心理，永远不会消失。学佛的人都明白，人不是死了就没了，如果死了就没有，这种事情就好做了。现代人迷信科学，说信仰宗教的人是迷信，这样说实在太武断了。我们冷静思维，这样说说不通的。佛同我们说，这句是真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心里面想神，就有神出现；你心里面想鬼，就有鬼出现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心想 有好多念头，我哋自己都觉察唔到。微细嘅念头从边度嚟嘅？无量劫以嚟累积嚟嘅。佛同我哋讲得好，阿赖耶识就好似一个仓库咁，无量劫嚟，你嘅念头通通喺里面落下种子，种子越圆就起现行，非常微细。十法界从边度嚟嘅？从心想生。我唔想，有冇呢种事实？仲系照样有。我唔想系我而家冇想，我呢一生冇想，前生有冇想？所以现代人迷信科学，唔相信天地鬼神嘅报应。而实际上在西方世界，鬼神报应的事情，我们时时听到，时时在报纸新闻里面看到，他们亦报道说他是科学没办法理解的，科学没办法理解的事情多了。咁就说明科学并唔系万能嘅，科学仲未达到究竟圆满，而家仲喺度摸索，仲喺度推测。知识嘅领域系无边际嘅，而家科学嘅成就系有界限嘅。唔单止佛法，所有宗教家都具有真实智慧，好多好多宗教家都有相当深度嘅定功。虽然佢唔会好似禅宗盘腿面壁，但是他心底清净，清心寡欲，对世间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看得非常淡泊，那种人就有定功。定是清净心，清净心就能突破时空的障碍。六道里面，佢能睇到天道，佢能睇到鬼道，佢能睇到地狱道。咁系咩呀？时空嘅维次突破咗啦。功夫越深，突破嘅层面越大，越深越广。心广无际啊！佛法嘅殊胜，佛嘅定功达到究竟处，时空嘅维次破尽啦！佛同我哋讲，这种功夫，这种见解智慧不是他独有的，他亦不会独占。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佛法讲是平等的， 问题是你现在的心是乱的。只要你能恢复平静，亦好似佢一样清净到极处，宇宙人生嘅真相你就明白啦。所以佛菩萨同我哋讲，你睇都叫我哋去证明证实，我哋可以证实佢讲嘅唔系假嘅，点证实？色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，你就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六道里面因果报应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啊！人唔单止唔可以杀害众生，戒经上时时劝我哋，恼害众生都唔可以。无意尚且唔可以，何况有意？起心动念都有报应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明白呢啲道理之后，自自然然佢就断恶修善啦。人生喺世间，上古时代，佢哋就懂得选择居住嘅环境、生活环境，乜嘢系好环境？谚语常讲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这个是我们选择生活环境的指标，哪个地方是好环境？人和。那个地方的人和睦，那个地方的人和善，那个地方的人仁慈，唔伤害众生，前几年我初到澳洲，听讲澳洲人爱护动植物，修补要斩树，修公路要斩树，见到树上有雀巢，那棵树就不斩了，要等雀仔长大，等它飞走再斩，有时要等好几个月。我们听到深受感动，其他地方好似呢啲系公家工程，边会顾到呢种情形啊？所以从呢个地方嚟观察，你就知道嗰个地方人嘅爱心。对动植物尚且系咁，何况对人？所以嗰个地方系好嘅生活环境。所以我哋选择生活环境，选择居处，第一个条件 是人和。那个地方的人非常善良，非常和睦。在虚空法界里面，人和达到至善，诸佛都赞叹和我们介绍是西方极乐世界。诸上善人俱会一处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上善，不是普通的善。我们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己要想下有没有做到上善。如果做到上善，那就是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讲的十念一念必定往生净土。如果不是上善，起心动念还是恶念，言语造作还是恶行，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这种人念佛一日念十万声亦不会往生。这句话不是我讲的，古来祖师大德讲的。人家讲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亦枉然。所以无量寿经往生的条件讲得很清楚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讲三辈往生，上中下三辈，讲的都是八个字相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八个字就是止于至善。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心是真正的善心。观无量寿佛经上，世尊和我们讲的菩提心、至诚心，是真情到极处。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？要用这个真情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绝对无欺骗，这种是真情，绝对无虚伪。心心，心心是真情心的自受用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离一切相才是心心。古人有解释，好德好善，这种是心心。什么是德？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是德。什么是善？帮助一切众生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是善。有这个心， 第三个是回向发愿心，要将你的善心善行落实，落实先是发愿回向。冇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亦唔会往生。往生嘅条件，你只具备咗一半，你仲缺一半，你点能往生？换句话讲，菩提心具足，就绝对有资格往生。后面点解仲有一向专念？你如果唔一向专念，我有咗资格，我唔想去，咁亦冇办法。所以发菩提心系你条件具足啦。一向专念系我愿意去，我有条件又愿意去，咁当然就往生啦。因此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同我哋讲得好，能不能往生全喺信愿之有无。信愿系乜嘢？信愿就系菩提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嘅条件系菩提心。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心，他这两句话讲得好啊。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依照慈云灌顶法师教我哋嘅十念法就得啦。朝早念十念，灌顶法师教人嘅一念系一口气，一口气里面佛号几多唔拘。念十口气，那段时间不长。夜晚睡觉前，亦修十念法，那个人绝对往生。符合经典里面的教导，不间断，每日都做，一日不缺，要一生不间断。这个十念法好啊，时间短，你念佛的时候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我教同修用的十念法是十句佛号，更简单，更容易受持。一日修九次，有好多好多同修用这个方法，他对工作繁忙的人不耽误他工作，效果好殊胜，这些都是说明发心重要，唯有发心念佛才能往生。要断恶修善，知道乜嘢系恶嘅根本，乜嘢系善嘅根本。识修嘅人从根本修， 根本是心，是一个善良的心、真情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种是至善。而这个至善的心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那就叫修一切善。所以不单止对动物，连植物都不可以伤害。佛家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清净比丘不踏生草，草生得很茂盛，你从它上面经过踩它，你就不仁慈，你没有慈悲心。花开得好好，你将它摘下来，没有慈悲心。所以戒经上同我哋讲行路，有路一定要行路，唔好行喺草地上。除非嗰个地方你必须经过，又冇路行得，佢有开源嘅。如果嗰个地方有路，你再踩生草，你就破戒啦，你就伤咗慈悲心。这些细微小小戒，有几个人还记得，有几个人还能遵守。草木尚且爱护，那动物哪有不爱护的道理的？我们现在采取素食，这种是大善，不同一切众生结冤仇。但是不在饮食的时候有意无意还要伤害一些小动物，还要令一些动物生烦恼，我们立刻要警觉到这种是我们的过失，知道忏悔，知道改过，那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